你好，我是蔡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载入背景音乐和音效。好的音乐总是伴随游戏一直被玩家所记忆。在游戏中播放音乐和音效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是究竟什么时候播放什么音效，这恐怕需要一些技巧了。比如我今天要讲的，我们可以和某些函数捆绑在一起实现。Pygame 支持 MP3、OGG、Wave 音频和音效的播放，音乐的播放都在 Pygame.mixer 中，这里面包括音乐和音效。我们在使用音频部分模块的时候，需要先初始化一次。这个初始化应该在 pygame.init 的初始化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函数，这些函数存在在 pygame.mixer.sound 的模块下，比如 play 是开始播放音效 ，stop 是停止播放音效 ，fade out 是音效淡出 ，set volume 是设置音效的音量 ，get volume 是获取音效的音量 ，get num channels 是获取该音效播放的次数 ，get length 是取得音效的长度。Get raw 是取得音效的原始数据，且该音效以二进制的格式返回，这些都很简单，我就不一一解释了。这个都看不懂的话，可能你需要先去学学英文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pygame.mixer.mio 这个音乐模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载入音频并且播放。我在文稿里放了一段代码，我来具体解释一下，你可以同时点击文稿来查看。刚开始，我们载入一个叫 BGM 的 MP3 文件，告诉程序需要载入这个文件，然后调整音量到 0.5。随后就是 play， 也就是播放。播放是在程序的后台播放，然后程序会接着跑到下面的代码行。随后我们使用 sound 模块， sound 模块初始化会载入 a.wave， 然后返回一个对象，这个对象设置音量为 0.5， 然后再初始化一次，载入 b.wave， 然后设置音量为 0.5。 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将所有初始化设置都在游戏的循环外做好了。随后我们需要结合前几节的内容，在循环里面对飞机碰撞进行声音的操作，比如出现爆炸声的时候播放什么声音，碰撞结束又播放另一种声音。这里代码我也放在文稿里了，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我来详细解释一下这段代码的含义。首先我们使用 collide 函数，这在前面几章有过详细的说明，这是一段检测飞机碰撞的代码。如果飞机碰撞了的话，就会返回 true， 如果返回 true 的话，我们就播放 S1 音频，否则就播放 S2 音频。当然这个 S2 音频可能会一直在播放，因为一直没有碰撞。随后就是事件监测，如果检测到 P， 就是按下键盘 P 就让音乐停止，使用 pause 函数，如果按下 R 键就恢复播放。我们在 Pygame 上的操作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音频和音效的内容并没有结束。在游戏编程中，我们需要嵌入音频和音效，特别是没有 Pygame 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游戏引擎没有提供音频库的话，我们就需要自己使用第三方的音频库。虽然可以使用耳熟能详的 FFmpeg， 但是有一点大材小用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专门的音频库。在这里我推荐 Bass 音频库，你可以去 http://www.unforeseen.com 下载开发库，这个音频库是不开源的，而且如果你只是自己开发游戏玩，非商业目的的话就可以使用，如果要商业使用，那就需要购买证书。在这个页面里，我们点击 download 的按钮，就会下载最新版本的开发库，解压缩下来会出现对应几个语言的开发目录，其中 bass.dll 文件是动态链接库，要使用的话可以在 C 文件夹下使用 lib 库和 bass.h 进行同文件包含进行编程。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使用 C 加加语言加入 bass 引擎的代码。首先我们将 Bass 库初始化，初始化的参数是设备、输出比率、标志位，标志位就是比如八位音质、立体声、3D 等等。 Windows 聚柄你也可以输入0，随后一个 CLSID 就是用于初始化 Direct Sound 类的 ID， 一般会使用 Now。 随后开始从文件建立一个流， Bass Stream Create File 函数返回一个 HStream。 HStream 其实是一个 Devoid 类型，这个函数里的参数我也解释一下。第一个参数是内存，如果传入 true 的话，就将这个流保存在内存中，否则的话就不保存在内存中。第二个参数是音频文件名，这个参数和第一个参数会联动，但第一个参数保存在内存中的时候就填入内存地址，否则就填入文件名。第三个参数是偏移量，也就是文件从哪里开始播放，当然这个参数只是在第一个参数为 false 不保存在内存的情况下起作用。第四个参数是长度，如果填入0就是所有的长度。最后一个是标志位，填入的是创建模式，比如是循环播放方式还是软件解码模式等等。接下来就是开始播放，第一个填入的是刚才返回的流的聚丙，第二个参数是是否重新开始播放，最后就是播放完后进行回收资源删除聚丙。接下来就是调整音量以及获取播放的状态功能，你可以点击来查看，我这里给你解释一下。其中 Bass Set Config 中第一个参数是选项，第二个参数是调整音量的值。 Bass Config 及 Vol Stream 的意义是全局的流的音量，随后我们就开始取得音量， Bass Get Volume 是获取系统的音量，并不是流的音量。 第五行代码就是设置系统音量。接下来我们就要获取播放的状态，在 bass channel is active 的函数内填入流的句柄，随后获取返回值，然后使用返回值进行比较。其中 bass active pause 就是播放状态暂停， bass active playing 是正在播放中或者录音状态， bass active stopped 是停止状态或者流句柄并不是有效的， bass active stalled 停滞状态一般原因是播放的状态缺少样本数据，流的播放停滞了。如果数据足够播放的话就会自动恢复。Bass 库还有许多的函数和功能，就不在这里过多阐述了。我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解了 Pygame 中音频和音效的播放，你可以记住这些东西。在 Pygame 中，播放音乐是不需要进行多线程控制的，它本身就会在后台进行播放。所有的音乐和音效都在 Pygame.mixer 模块中。如果载入的是音乐，就使用 Music 模块；如果载入的是音效，就使用 Sound 模块。随后我们介绍了 Bass 音频库，这几乎是最专业的音频库了。由于是 C 语言接口，所以通用多种语言，你可以使用 .NET 或者 VB 等语言来应用。但如果要进行后台播放、多个平台播放等功能，你需要编写多线程的代码，并没有 Pygame 那么轻松，这里面许多事情需要自己去做。现在给你留个小问题吧，在 Pygame.mixer.music 模块中，如何播放一首音乐后立刻播放另外一首音乐呢？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我在下一节的